娇。 Thank you. 上头长，不是姜昆的苗，不是姜 大比赛， 哎，王同学， 为什么？

就能， 哎呦，那可得努力争取。 嗯， 负担一部分。 得多少？ 3000元呢。 3000元？什么时候走啊？ 7月底。 7月底？哟，还有10几天。哎，没事儿，你呀，别着急，到时候妈一准儿把钱给你送来。 哎， 妈走了啊。 嗯。 生气，哎！ 每人30元，多了不限。 哎，我一看都什么好吃的， 就是 应有尽有，品种齐全，保你们满意又解馋。 你别吹了，他再怎么着也不如上饭店呢。 就是， 你快拉倒吧，多大的饭店也不比咱们自己的教室好啊，这可是咱们在母校最后一顿团圆饭 啊。世界的名画最后的晚餐。 哎，你别那么悲观，咱是谁呀？咱是重点高中的毕业生，上大学是新的起点，前程无限。 对， 要说前程无限，我看呐，只有两大员。 谁呀？ 李娜娜和金尚南。 一个自费留学到美利坚， 一个国际参赛到大洋彼岸， 真提气， 真露脸。 哎，这人的人比他就得死啊。娜娜老爸是大款。 哎，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人家金尚南靠什么呀？ 靠天分，靠遗传呗，是吧？ 就是嘛。 哪像我呀，他两个条件都不沾边。 行了，你呀别怨天也别怨地，你就快点干活吧。你 干活吧。 哎，还差点人呢。 谁呀？ 李娜娜和金尚南呗。 我去找他们去。 没事， 是哟，您来了，您请，您请。娜娜，你这人还没出国呢，架子先别断。 就是嘛。 什么呀？我呀，去买了点小礼物，留给大家做个纪念。 哎，别抢，别抢，一人一份儿。 哎，娜娜，你看没看见金尚南呢？ 看见了，他就在大门口闲转呢。 哎。他在门口干什么呀？ 是不是不想参加，怕花钱呢？ 哎，咱可说好了，咱们凑钱买东西的事儿可别让金圣南知道。 对， 那好办，我去叫金圣南。 娜娜，出了国可别放了我们呀。哪能啊，我还会回来呢。 祝你学业有成， 成年成家。 哎，对了对了，到时候啊把一个外国的白马王子领回家。 蓝眼睛，高鼻梁，大高个，黄头发，哇塞，酷毙了！ 四处奔波。 Yeah.

有面包蛋糕鲜牛奶，你要是饿了，两只小手抓起了剩饭，嘴里塞， 到今天已经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妈妈》。